第四章，部落的崛起，第一集，艾瑞达的堕落。这个陌生人身上散发出的能量盘旋着，闪耀着斑斓的色彩，令周围的空气也震动不已。这些能量飞舞在他身后，仿佛一件斗篷，它们笼罩着他高高在上的头颅，犹如一顶皇冠，闪耀着光芒。他的声音在耳边与脑中都能听得真切，这声音随着血流一同奔涌，如同一首早已被忘却但如今却突然回忆起来的甜美歌谣。他的允诺十分诱人，令人激动，使人心生向往，但仍然有什么东西被隐藏了起来，让人心生不安。陌生人离开之后，艾瑞达的领袖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转向彼此，轻声交谈，那些话语只有他们才能知晓。 和他的允诺相比，他所要求的微不足道。如此强大的能力，而且他揭示了真相，他向我们展示的一切一定会发生，没人能够编造出这样的谎言。 第三位领袖维伦沉默着，他知道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所说的确实是事实，他们都明白那个强大的生物向他们展示那一切时使用的那种方法是不可能造假的，但是这个萨格拉斯，他身上有些维伦不喜欢的东西。维伦的两位同僚同时也是他的好友，他与三人中最强大也最果断的那位基尔加丹尤为亲密，他们成为朋友已有多年，虽然他们这个种族超脱了时间的影响，不会轻易感受到岁月的流逝。基尔加丹倾向于接受萨格拉斯的承诺，他在维伦心中比阿克蒙德的分量更重。阿克蒙德的主张虽然通常是正确的，但偶尔还是会被他的虚荣心左右。维伦再次思索萨格拉斯向他们所展示的景象，无数世界等待着他们去征服，当然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去发现，毕竟艾瑞达人天生好奇。对于这样强大的物种来说，知识就像其他低等种族眼中的食物和水，而萨格拉斯让他们得以一窥他们向往的一切，他们将获得这一切，只要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只要他们保证他们的人民也臣服于他。 我们的维伦总是这么谨慎。 没错，我总是这么谨慎，但我的谨慎也曾多次拯救我们，就像吉尔加丹你的果断和阿克蒙德你的冲动一样。 有一瞬间，维伦从他们的感情中感受到一丝暖意，随后他们沉默了。维伦知道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心情沉重地看着他们离开，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三人一直合作无间，他们迥异的性格造就了某种平衡，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和谐与安定。维伦明白，吉尔加丹与阿克蒙德真心追求的不是私利，而是他们人民的利益。他也一样，一直以来他们都能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维伦皱起了眉头，那个自信而令人心动的萨格拉斯为什么令他如此不安？阿克蒙德和吉尔加丹明显倾向于接受萨格拉斯的条件。萨格拉斯告诉他们，他一直以来所寻找的正是艾瑞达人这样的物种，强壮而饱含热情的骄傲种族。如果他们愿意效忠于他，并随他一起完成统一所有世界和整个宇宙的事业，他将强化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更加优秀，赐予他们整个宇宙都未曾见过的恩赐。的确，萨格拉斯所具有的力量与艾瑞达这个独一无二的物种结合在一起，这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萨格拉斯告知他们的一切都将成真。但是 代价是什么呢？维伦来到了他们的神殿，这是他在烦恼时经常去的地方。今晚这里还有其他人，他们围坐在放置着珍贵的阿帕玛水晶的柱子周围。这件神器十分古老，古老到没有艾瑞达人能够回忆起它从何而来，如同他们无法回忆起自己的起源一样。传说中，这是他们多年前受赠的宝物。这颗水晶让他们能够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也让他们得以获得更多宇宙的奥秘。过去这颗水晶曾经被用来治疗病痛，释放法术，或是预言未来，这也是维伦今晚来此的目的。他饱含敬意地向前迈出一步，伸手去触摸这块三角形的水晶。水晶散发出的温暖仿佛依偎在他手中的一只小动物，使他内心平静。他深深呼吸，让那股熟悉的能量流经他的身体，然后放下手，回到了周围的人群中。维伦闭上了眼睛，敞开了自己的一切，身体、心灵以及魔法直觉。起初，他看到的情景向他证实了萨格拉斯的承诺。他看到他与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并肩而立，他们不仅是自己高贵而骄傲的人民的领袖，还统治着无数其他的世界，能量在他们身边闪烁着。维伦知道，这些能量比他们所品尝过的所有美酒都更加令人沉醉。他们统治着一座座闪耀的城市以及城中的居民，这些居民拜倒在他们面前，狂热地欢呼，高喊出他们的崇拜与忠诚。无数个未知的技术等着他去探索，异国语言写就的一卷卷厚重典籍已经为他译好，向他揭示难以想象、闻所未闻的魔法。一切是如此辉煌，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他转向基尔加丹，他的老朋友向他微微一笑，阿克蒙德友善地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然后维伦低头看了看自己，他惊恐地叫出了声。他看到自己的身躯变得庞大、扭曲而畸形，他光滑的蓝色皮肤变得棕黑粗糙，仿佛一颗由于疾病而变形的古树的皮。他的体内散发着光芒，但不是充满正面能量的纯净光芒，而是病态的绿光。他惊慌地看向他的朋友们，其他的艾瑞达人领袖，他们也一样变形了，他们也一样失去了曾经的自我，变成了堕落者曼阿瑞。在艾瑞达语中，曼阿瑞这个词用来形容可怕的错误，形容扭曲、邪恶和污秽的事物。这个词像一柄利剑一样刺进他心中，他再次喊叫出声，双膝一弯跪倒在地。维伦从自己畸形的身体上移开视线，寻找萨格拉斯曾经向他允诺的和平、繁荣与知识，但他满目所见只有暴行。他面前曾经聚集着崇拜者人群的地方，现在只能看到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像他、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一样变成怪物的躯体。一群维伦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在这充满死亡与扭曲的景象之中欢庆，背上长出触手的怪狗，对残杀景象欢呼雀跃的扭曲小人，背后张开双翼充满魅惑的美丽生物，他们的蹄子践踏过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死地，不仅草木枯萎，连土壤都已经死亡，一切生命之源都被彻底摧毁、压榨、枯竭。那么，这就是萨格拉斯计划在艾瑞达人身上施行的，这就是他曾经热情鼓吹的强化。如果维伦的人民与萨格拉斯为伍，他们就会变成这些怪物，这些曼阿瑞。维伦忽然意识到，他所目睹的并非孤立事件，这不是唯一被毁的世界，甚至不仅仅是几十个被毁的世界，而是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如果他追随萨格拉斯，一切都将毁灭。在基尔加丹、阿克蒙德以及维伦的协助下，这支曼阿瑞军团将会一往无前， 他们将永不停歇，将所见到的一切连根拔起，化为焦土，就像他在模糊的幻象之中看到的这片土地一样。萨格拉斯是疯了吗？或者更可怕的是，他明白这一切，但却仍然如此追求。鲜血与液态的火焰倾盆而下，浇在他头上，灼烧着他，溅满他的全身，直到他跌倒在地，痛哭失声。幻象消失了，维伦颤抖着眨了眨眼，神殿里只剩他自己，水晶闪烁着安慰人心的光芒，他感激这种抚慰。一切还没有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萨格拉斯的允诺货真价实，艾瑞达将发生改变，而三位领袖将获得力量、知识与权力，他们的地位接近神明，但他们也会为之失去所曾珍视的一切，背叛那些他们曾经宣誓保护的人民。威伦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发现脸上的潮湿只是汗水与泪水，而不是幻象中的血与火，这让他稍感安慰。无论如何，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还有可能阻止这一切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稍微减轻这支军团将造成的伤害吗？阿克蒙德和吉尔加丹感受到了维伦通过精神发出的请求，并且立即赶到了他身边。维伦立刻接触了他们的意识，并让他们看到了他曾经看到的景象，体会他的感受。有那么一瞬间，他发现他们流露出了和自己同样的情感，维伦的心中涌起了希望，还有机会。 这不是我们可以验证的未来预言，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预判。阿克蒙德说的对，这并非真相，只是你脑海中的幻想。我不希望仅仅因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就放弃那些我认为是积极、善良而真实的事。我认为你也不希望这样。 维伦不敢冒险欺骗吉尔加丹，他只能低下头叹了口气。若是过去，吉尔加丹甚至阿克蒙德都能看破他无力的伪装，但现在他们的思想并不集中在他身上，他们考虑的只有即将获得的几乎无尽的能量。已经晚了，这两位曾经的伟人已经沦为萨格拉斯的玩物，他们正走在变成曼阿瑞的路上。维伦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如果他们猜到自己并没有决定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一定会转而与自己为敌，那后果将是致命的。他必须生存下来，这样才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使他的人民免于遭受诅咒与被毁灭的命运。于是他点了点头，一言不发。三位艾瑞达领袖就这么决定了，他们将与伟大的萨格拉斯结盟。阿克蒙德与吉尔加丹匆匆离开，去为迎接他们的新主子的降临做必要的准备。维伦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悲伤，他希望像他所宣誓过的那样拯救他所有的人民，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会信任吉尔加丹与阿克蒙德，并追随他们走向毁灭，但还有一些人怀有与他同样的想法，他们只凭他的一句话就能抛下一切，他们也不得不抛下一切，因为他们的家园阿古斯星球即将被毁灭，被恶魔军团的疯狂所吞噬，这些幸存者将被迫逃亡。但是逃往哪里呢？